北京市大多的中小学校近日即将开学，如何把握住假期的最后一点时间赶完所有的作业，成为了很多中小学生关心的话题。因此各类的寒假作业代写业务也应运而生。调查发现，除了常规的抄写作业之外，今年的手工作品制作、手绘报、绘画等特殊的作业代写生意也格外的火爆，下单者除了学生本人之外，更多的却是学生家长。通州区今年将会启动大运河五 A 级景区建设，整合周边的景点，策划沿河两岸的新兴旅游项目，把运河作为通州旅游产品的重要识别要素，形成大运河旅游的风景区，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通州大运河旅游品牌。 黑夜里的站台，末班车离开。哦，那也许是本可以拯救我的一半。背叛无比坚决，告别需要体面。我没什么可以解释的，这是我的命运吧。我才有个混账。在我心里面躲藏，哦，能安慰他的只有陌生还有放荡。他是可遇的对眼，无论是在哪一边，但就这样吧，我们再见了，请转身，泪如雨下。今天夕阳西下，断肠人流向鲜花，我已四分五裂，从此没有了家，孤魂也归天涯，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就让我沉入黑夜。 Baby, that's me, 大娘。结尾到的酒店，走廊尽头的房间，和冰冷的窗台上有陌生人的气味。在欲望的后面，是无边的空虚悲哀。我亲爱的，这陌生的，这城市下起雨了。今天夕阳西下，断肠人流向喧哗，我已四分五裂，从此没有了家，孤魂也归天涯，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就让我沉入黑夜。 Baby, that's me, 大娘。Yeah, mama, yeah, mama, yeah, mama, I'm a day, I'm a day, I'm a day, yeah.啊，谢啦谢啦谢啦啦，等一幕一幕熄灭吧。啊耶妈妈耶妈妈耶妈妈，啊妈爹啊妈爹啊妈爹啦。啊谢啦谢啦谢啦啦，我是谁？我爱谁？我要谁？我去哪？天夕阳西下，断肠人流向鲜花，我已四分五裂。从此没有了家，孤魂也归天涯，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就让我沉入黑夜。 Baby, that's me, 大娘。我早已没有了家，啦啦啦

of today and tomorrow. I still have a dream. 如果没有经历狂风的磨难，他还又将如何掀起波澜？大雨若不曾席卷这片天空，总会意外出现绚丽的彩虹。 尽管命运抛弃了我，时间与我擦肩而过，我知道生命的光芒会照亮倔强的翅膀。我对天空大声地说，我不再是从前的我，忘记了所有的伤痛，拥抱着自由去远航。 海浪带走我的呼唤，黑夜吞没我的不安，凛冽南方，撕裂南疼，只要我期待振作起来的白云袭来，海阔天空。 炽热的光亮在远空中闪耀，那是流星坠落前的燃烧。失去了期盼，我困惑也无力，无声无息，只剩下了呼吸。 尽管命运抛弃了我，时间与我擦肩而过，我知道生命的光芒会照亮倔强的翅膀。我对天空大声地说，我不再是从前的我，忘记了所有的伤痛，拥抱着自由去远航。 海浪带走我的呼唤，黑夜吞没我的不安，凛冽南方，撕裂南疼，只要我期待振作起来的白云袭来。 前方的光亮一如既往的澎湃，我不愿用一生的时间来等待，飞越天空去证明自己的存在，从没放弃那卑微，却又执着的梦，从未忘记肩膀背负着失落的痛，越黑暗的海峡边，体力上的代价再也不会感到害怕，夜我蓄势待发。 我的呼唤， 我的呼唤， 黑夜吞没。

多么够稳。无人如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是某种缘分，我多么庆幸。如离别你亦长处心灵上，宁愿有遗憾，亦愿和你远亦近。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春风仿佛爱情在酝酿。初春中的你撩动我幻想，就像嫩绿总是春意香。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2008年，他应邀出任北京申办奥运会的形象大使，代表中国做申奥陈述。后来他参与主持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开幕式，担任国际特殊奥林匹克全球形象大使。2013年被福布斯评为全球最具有影响力的100位女性之一，她就是杨澜，商界内杰出的女性代表。今天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今天想和你分享的是杨澜的创业故事。在成为央视节目的主持人之前，杨澜是北京外语学院的一个比较缺乏自信的女生。她说自己经常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有才华和极端聪明的人，可这一切并没有影响到杨澜后来的成功。1990年2月，中央电视台聘请主持人杨澜，以她自己清新自然的风格以及镇定大方的台风逐渐的脱颖而出。但是因为她长得不是太漂亮，在第6次的试镜时还只是被考虑范围之列。杨澜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就反问导演，为什么非得找一个女主持人，是不是一出场就是给男主持人做陪衬的呢？其实女性也可以很有头脑，所以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自己就希望能够做一个聪明的主持人。而直到现在她依然坚持做主持人不一定非得漂亮，而女人更重要的是要有头脑。1994年，当人们还惊叹于杨澜在主持方面的成就时，她又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决定，辞去央视的工作去美国留学。有一次杨澜写论文写到了半夜2点钟，好不容易把所有的东西都敲完了，还没来得及存盘，电脑就死机了。杨澜当时就痛哭不已，觉得第二天自己的论文肯定不能及时上交。宿舍的周围非常的安静，除了他自己的哭声，只有宿舍管道里的老鼠在爬来爬去。但到最后他还是擦干了眼泪把论文完成。谈起这样一段艰苦的生活，杨澜说，有些人遇到的苦难可能比别人多一点，但是我遇到的困难并不比别人少，因为没有一件事情是轻而易举的。1997年回国之后，杨澜开始寻找适合自己的机会。当时凤凰卫视中文台刚刚成立，杨澜便加盟其中。在凤凰卫视，杨澜不仅仅是主持人，还是杨澜工作室的当家人。在随后的2年时间中，杨澜一共采访了120多位名人，这些重量级的人物也构成了杨澜未来职业发展当中的一部分。1999年10月，杨澜却突然辞去了凤凰卫视的工作，但在2000年的3月，他突然之间收购了良记集团，更名为阳光文化网络电视控股有限公司。与大多数的商人低调不同，杨澜选择的始终是站在阳光卫视的前面。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关于杨澜的报道，他从一个做媒体出来的人变成了一个传媒名人， 这种对于传媒资源运用的驾轻就熟，也使得他的阳光卫视一出生就有了许多的优势。在杨澜创业后不久，就遇到了全球经济不景气，杨澜立刻就感觉到了压力，他几乎天天都在想着公司的经营。但由于市场竞争的压力，杨澜将公司的成本锐减了差不多一半。2001年夏天，杨澜作为北京申奥的形象大使，参加了在莫斯科成功申奥的活动。同年，他的阳光文化也接手了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之一新浪网，开创了网络和电视相结合的时代。这一切都给公司所有的员工带来了信心。我想我刚刚讲述的这一段故事只是这一位传奇女性经历当中的简单一抹，而杨澜也只用了一句话概括自己的创业故事，那就是人生需要规划。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69老板说，我是周周。说到规划，不管是创业还是人生，都需要提前做好准备，而规划也是迈向成功方向的第一步。感谢收听本期老板说，我们下期再见喽。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过一场毒气幻灭，沉溺过着的离别，沿着记忆又走一遍，忘却思念的黑。天亮之前别来安慰，我和自己的领略，加速穿越彼此身边，回忆停在终点。 个又一个，排队等缘分，见面丢后面见，见到的变恋人，丢的变路人、yeah、一个就一个，手空着又开着，寂寞就先亮着，坚强是种天分，直到更好的下一个，走了一个忘了一个，才懂眼泪对自己最残忍，笑着不会不舍得，来了一个爱了一个，只要确定感觉是真的，怕了就当作是伤多一颗，这一个或许是对的人，寂寞就先亮着，坚强是种天分，直到更好的下一个，走了一个忘了一个，才懂眼泪对自己最残忍，笑着不会不舍得，爱了一个爱了一个，要确定感觉是真的，怕了就当作是伤多一颗，这一个或许是对的人， 前的日色很慢，车马邮电都慢，慢到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书信有温润的质感，透着体香，见信如面，字里行间都是温文尔雅。愿书信能传情，愿有情人终成眷属。其实爱就是要大胆说出来。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色也好看，钥匙竟没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份爱，任凭你去挥霍，任凭你去要求，我还是为你执着。不管走到了最后是否会一无所有，就算你不懂我的心痛，不懂我的脆弱，我只想为你执着。不管多久，我会一直在这个角落。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从北京市2017城市管理工作会上获悉，今年北京的垃圾管理、市容环境、供热、节能减排等多个方面的指标和保障能力将会进一步的提升。其中，全市将会逐步推广垃圾分类大小桶的模式，实行干湿分离，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将会达到99.85%。二环内有路无灯的问题将会得到解决，100个老旧小区的供热管网将会改造。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市人力社保局宣布，从今年起将会提高本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参保缴费标准上限，由现行的7420元调整为9000元，最低的缴费标准为1000元保持不变。为了更大限度地体现多缴多补多得的原则，今年又新增设了两个缴费补贴的档次，每人每年最高补贴150元。据悉，今年的4月1日到12月10日，符合条件的本市城乡居民都可以去户籍所在地的社保经办机构办理参保缴费手续。继续来关注教育方面的消息。从今年开始，本市的高考改革将会迈出实质性的一步，高考外语听力从统考笔试当中分离，采用计算机化的考试，实行一年两考。最近从部分区和学校了解到，今年的上半年全市的各标准化考点将会陆续的完成进行测试和验收。更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的高考不受外语听力改革的影响，今年的高考考生将会无法享受一年两考的福利。幼儿园、高中和大学学费三年进行一次成本监审，出租车运价三年进行一次成本监审。日前，市发改委对于全县范围内的政府定价项目成本监审目录进行了修订，涉及水、气、热、交通、教育、景区、有线电视等多个领域。 在抗议过分自由，还是荒谬的地球？一个人在创痛的时候，按着难以痊愈的伤口，究竟应该拼命奋斗，还是默默地流走？只有你会理解我的忧，让我紧紧握住你的手。我们曾经一样的流浪，一样幻想美好时光，一样的感到流水年长。我们虽然不在同一个地方，没有相同的主张，可是你知道我的迷惘。时候走到人群拥挤的街头，是在抗议过分自由，还是荒谬的地球？一个人在冲动的时候，按着难以痊愈的伤口，究竟应该拼命奋斗，还是默默地流走？只有你会理解我的忧，

是欣赏你的吸引力，一二三，我睁开眼就是你。 不再冒险泛滥了， 改了梦想追求成功，那是需要还是一种炫耀？要拼到第几回合，那么能够不够我不知道，想一想下半辈子见过有人叫，也许男人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求饶，再年轻一次都好。要爱到第几个人，提提看看是个问号，只能等下半辈子一起哭一起笑，好听听自己的心跳，人生不算无可救药，我这一辈子总要为自己烦恼。 内向者也可以成功，内向型的人能够获得更加深刻的智慧，用更多的时间去观察和理解别人，更能够带来持续的发展和有意义的改变。其实每个人都有弱势，只要你敢于突破，不断磨砺，总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的弱势正能成为难得的优势。 伟大，我不需要别的想法。 有你简单的爱，我什么都不怕。我超级喜欢你傻傻模样，温柔的拥抱。我超级喜欢你也爱我的撒娇。准备一二三四，我们的爱最好。我超级喜欢我在你身旁小女人模样。我超级喜欢你也懂我的依赖。我们手牵着手唱出爱的音调。我超级喜欢我的依赖，我们手牵着手唱出爱的音调。 哦，怎么